kinda suits your show and tell.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买车有试驾，餐厅有试吃，买衣服还有试穿，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 来呀、啊，做广告也能尝试，试一试又不花钱。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不怕没效果，就怕不敢试。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日前经济淘飞店协同发展示范区推介会在京举行，来自自动驾驶、创业服务、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的8个中关村高科技项目与淘飞店签约，其中6个项目投资额达36亿元。事实上，不少业界人士认为，可车货运领域或许将成为全球最早将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应用的细分领域。北京青年报消息，记者8号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获悉，今年春节北京十大庙会现场经营肉串必须明示其原料，如羊肉串不能模糊标示肉串，庙会现场将安排食品快检车辆随时抽检，重点对果脯蜜饯、肉制品开展二氧化硫、亚硝酸盐等快速检测。据悉，今年春节的十大庙会包括了东城区的地坛龙潭庙会、西城区的场店大观园庙会、朝阳区的朝阳公园庙会、石景山区的八大处游乐园庙会、通州区的运河文化广场庙会、密云区的古镇庙会、平谷区的鸭脊山风情庙会等。预计今年食品经营摊位将在500个左右。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1月6号，涿州市召开推荐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工作部署会议，对本市推荐提名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对本市代表的名额及构成、分配等情况做了具体说明。为有效打击震慑违法犯罪活动，强化社会面控制，涿州市公安局1月5号晚19时至22时在全市开展大清查集中统一行动。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知足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Hello， 大家好，

刚和铁， 终于爬上了冷线的尖端，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 要害怕错过灾难，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你要继续前进。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誓言，但希望我们能在迈向成功路上遇见，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我们一定会挺你到永远，只要你还在坚持追求梦想那个光点， 终于爬上了蓝线的尖端，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 要继续前进。 嘿、hey! ！ 别下山来， 不要害怕错过再来，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 你要继续前进。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誓言，希望我们能在迈向成功路上遇见， 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 让美梦一直做到今早，让脸庞有个温暖的依靠，衬衣有金色的咖啡糖的味道，新时间的钟表，好心情都为你做好，拨弄一个全新的发梢，你工作太多太忙，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我一天的烦恼，有点骄傲此刻，走路也要我来扶着你的腰，于是为你穿上一件外套，于是轻轻拍拍你银色的发梢，你不要太过好强，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那时候我的烦恼，有点骄傲想要对着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

温室效应狂笑，无耻暖化呼吸吃醋，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不管任何时候跟着我，

乖地我实行锡晒你，你想出街我做你好司机，送嘢疏爽冇悭皮，锡晒你，使乜讲我直头锡晒你，我洗衫洗裤又会整几美，跟啲飞仔冇得比，锡晒你， 一于 锡晒你， 一于 锡晒你。